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422集，饭桶中的饭桶。赵普让欧阳少生去迎接一下，自己则在帐中想心思，和他设想的差不多。轩辕杰果然派了白玉堂来，竟然还带了个大皇子。紫影在旁边收起了所有跟北海有关的地图之类的东西。 轩辕杰竟然让白玉堂来查。 赵普笑了笑，倒是并不显得惊讶。他伸手拍了拍萧梁的脑袋。 小梁子，我想去一趟狼王堡，你先回去一趟，给你爹传个话怎么样？ 好啊，姐儿也去吗？我娘刚生了个妹妹，可可爱了。 萧梁精神头可来了，拉着小四子的手，小四子自然也是想去小梁子家里的。 先办正经事。 赵普捏着萧梁耳朵拉过来一点，凑过去在他耳边小声嘱咐了几句。 嗯，我让林火急跟我一块去。 赵普点头看向邹良， 你也去。 邹良点头，带着萧梁出帐，找林业火先行赶往狼王堡啊。大帐外，展昭和白玉堂下马，身后大皇子也下马，他带着几个亲信侍卫是第一次来到黑风城。其实刚进城，大皇子就已经傻眼了。等到了军帐外，一眼看到那绵延数百里的军帐，还有整肃的军容，以及一看就战斗力超强的兵马，大皇子忍不住咽了口唾沫，这赵家兵马果然不是浪得虚名。众人进入大帐，赵普手里正拿着本兵书，一看到白玉堂进来，将书往桌上一丢，乐了。 哟，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赵普演的一手好戏呀，恶心死了。 白玉堂和展昭都暗暗吐槽，赵普也有些尴尬。说实话，他和白玉堂的确是好兄弟，不过他俩都不是热情的人，就算真的好几年没见，再见面也不可能热情成这样，恶心巴拉的。赵普走出来迎白玉堂。大皇子是第一次见赵普，忍不住再叹服一次。赵普果然有大英雄的气概，威武霸气，两只眼睛果然眼色不一样，有点吓人。白玉堂和赵普假惺惺寒暄了几句，赵普就看大皇子。 他是北海大皇子。 大皇子和赵普都在那儿等，不过白玉堂明显不知道这大皇子究竟叫什么，所以有些尴尬。大皇子无奈，感情搞了半天，白玉堂都不知道他叫什么，无奈大皇子只好跟赵普拱了拱手。 轩辕狼。 展昭和白玉堂这才记住了，原来这大皇子叫轩辕狼。轩辕狼跟赵普大致说了一下自己受北海皇帝旨意和白玉堂来调查冰河冻尸的案子。赵普点了点头，又问白玉堂， 白兄为何在北海啊？ 一言难尽，改天再跟你详谈。 赵普点头，也不多问了。之后白玉堂又跟众人介绍了一下展昭，当然了，介绍的名字是殷十二，众人都点头跟展昭说幸会。 我联系一下狼王堡，要去滨河调查，借助狼王堡之力是最方便的，我们明日启程。 没问题。 九王爷，我临出门前，父皇钦定万主，让我好好学习赵家军的操演之法，不知道能不能参观一下军营呢？ 按理来说，北海和大宋并非敌国，两家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再加上北海和大宋中间夹着西夏和大辽，因此两家也算是有共同的敌人，所以算是友国。而且北海向来贫弱，到目前为止也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与大宋为敌，所以赵普明面上自然不会表现得防备一手的样子。不过嘛， 还是那句话，赵普是有些恶趣味的。 欧阳，带大皇子去军营转转。 好。 欧阳笑眯眯的就带着轩辕郎出去了。轩辕郎还纳闷呢，久闻火麒麟大名原来那么和气。在场其他人可知道，欧阳少征笑得都快往外冒坏水了，而且刚才赵普对他使了个眼色。赵普对欧阳少征使什么眼色？他是让欧阳试试这北海大皇子是人才还是蠢才，要是蠢才嘛，吓唬吓唬他。欧阳少征从小跟赵普混大的，赵普那点坏心眼儿，他辛苦得很，自然点头照做。等欧阳带着人出去了，赵普走了出来，一直坐在元帅案后边的小四子也冒头了，左看看右看看，没有陌生人了。这时好久没见小四子的小五凑过来，用大脑袋狠狠蹭起了小四子，小四子被他蹭得咯咯笑，刚搂住小五就被展昭抱起来了。 小四子，想我没？ 小四子看到展昭，先是本能的笑得甜甜的，但立马想起了公孙的嘱咐，捂着嘴摇头， 不认识你。 展昭倒抽了口凉气，小四子竟然不认识他了。赵普摸了摸小四子的脑袋， 这里没外人，没事。 猫猫， 小四子立刻搂住展昭，展昭抱着他蹭啊蹭。 吓死了，还以为被忘记了，好久没见，先蹭下仙气存着以后用。 这大皇子怎么单独把你留这儿了，也不提防呢？轩辕姐不是派他来监视你的？ 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将这几天在北海的经历大致跟赵普说了一下，赵普听着都新鲜。 我就说看着跟个饭桶似的，还以为大智若愚深藏不露呢，感情是真饭桶啊。 白玉堂无奈地点了点头。这时外头帘子一挑，阴侯走进来了，身后跟着终于不用戴斗笠的天尊。 魏公， 展昭有一阵子没见殷侯了，这几天也想念，赶紧过去搂个胳膊。殷侯一进门，展昭就凑上来叫人了，他自然开心。众人问赵普下一步怎么办，赵普显然早有准备。 北海兵马的失踪，别看表面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不过其实是个大问题，我们正好去一趟，顺道调查清楚。另外从狼王堡里有一座高山，那个山上可以看到北海的全境。 说着赵普从书案里边摸出了两个远镜来。 这是临行之前皇上给我的，用这个应该可以比较清晰的从山上看到北海的情况，除非他刨了个坑把士兵都埋坑里了，不然的话轩辕杰屯兵在哪儿，我一眼就能找见，而刨坑是不可能的。 众人都心知肚明，北海全国都是冻土，要开凿地洞相当困难，更何况是要藏那么多人的大洞。众人都点头，的确是个好法子。之后赵普安排了一下人手，殷侯和天尊最好别一起去，能留下一个人在军营以备不测，最后就决定让殷侯留下，天尊一扁嘴。 那我这次去不带斗笠了。 带什么斗笠 啊？啊，这 展昭刚想给解释一下，天尊一把捂住他嘴巴。 不准说。 展昭睁大了眼睛看天尊，其他人也纳闷，怎么了这是？天尊白了一旁好奇的殷侯一眼，让殷侯老鬼知道他假扮成陆雪儿，还不叫他做一世笑柄，打死也不能让他晓得。殷侯就觉得有趣，天尊这是瞒了些什么吧，还挺紧张。除了天尊之外，赵普要亲自去查看地形，所以和展昭白玉堂他们一起去，其他人就不带了，留在这里协助贺一航守住黑风城。反正邹良在狼王堡了，可以接应他， 另外公孙要调查冰河里的尸体，他也要带去，小四子自然也要去了，可以放在狼王堡和萧良作伴，这倒不是什么大问题。等吃饭的时候，参观了赵普军营的轩辕朗回来了，这会儿再看大皇子的面色，好嘛，小脸刷白，双眼都没什么神采了，估计是被欧阳少征唬愣了。 他的眼睛里一点金光都没有，可见是个功夫不好的，这种是不是能偷袭得手的？ 赵普乐了，点头凑到公孙耳边， 那可不，一偷袭一个准。 公孙笑得开心，看着他乐，在场众人都一脸困惑地看着这两人的相处模式，怎么好像气氛有一点点不同了呢？小四子扬起脸，在后头看得真切。 哇，原来教练功真的有用啊，九九好样的。 展昭和白玉堂也好奇，怎么几天不见，原先的乌眼鸡三句就开吵的冤家突然就相濡以沫了呢？这大有比翼双飞的架势啊。轩辕郎进门后擦了擦汗，对赵普拱了拱手， 王爷的兵马实在是骁勇善战，大开眼界啊。 众人都看着欧阳少征，那意思你怎么唬他了，说话都结巴了。 嘿嘿，这是个草包，吓死都容易啊。 等掌灯时候，白玉堂和展昭去客房休息，赵普亲自送去，其实是去见包大人和庞太师。众人对轩辕杰的行为非常费解，这种时候可以请教这二位，尤其是庞太师会有些收获。而轩辕郎跟着挺碍事的，于是下午龙桥馆和欧阳少征两人拽着他喝酒，将他灌了个酩酊大醉。说来也有趣，这轩辕郎虽然野心不小，脑子不好，也没什么才干，但心眼儿还是挺直的。欧阳少征和龙桥广两个用赵普的话说，煎的都冒油了，给他一哄二骗三忽悠，直接把轩辕郎给忽悠住了。轩辕郎觉得自己和这两人太投缘了，于是一顿酒喝成好兄弟了，还顺道把知道的关于北海的所有秘密都讲了一遍，果真是饭桶中的饭桶。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